京时间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如今，走进东城区西打磨厂街，抬头发现，没了杂乱无章的架空线，天空显得那么大，脚下新铺的路面平整宽阔，只见行人不见小汽车，路边老建筑都露出了他们本来的样貌。一家老颜料铺的门楣上方露出当年刻的字，零整批发靛青颜料。记者了解到，和其他老胡同街区环境整治不同，西打磨厂街不但恢复了胡同风貌，同时引入文化创意元素，尝试走向胡同产业复兴之路。 2017年8月，黄村镇启动了西片区8个村的拆除腾退工作，打堤吊子馆也随着停业，享誉永定河两岸30多年的神级饭馆就这样和大家说再见了。 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市民骑自行车出行越来越方便，有不少被主人遗弃的自行车就变成了僵尸自行车，长期无人使用。这两天记者就跟随大兴城管林校执法队来到地铁4号线大兴段站点周边，对僵尸自行车情况进行了巡查。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如今走进东城区西打磨厂街，抬头发现没了杂乱无章的架空线，天空显得那么大，脚下新铺的路面平整宽阔，只见行人不见小汽车，路边老建筑都露出了他们本来的样貌。一家老颜料铺的门楣上方露出当年刻的字，零整批发靛青颜料。记者了解到，和其他老胡同街区环境整治不同，西打磨厂街不但恢复了胡同风貌，同时引入文化创意元素，尝试走向胡同产业复兴之路。 今年年底，由国内外知名建筑设计师改造的7个大师院将全部开业，引进的都是科技文创类企业。到时候，居住和产业融合的新生活画卷将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胡同里展开。2年前，西打磨厂街还是一幅颓败景象，胡同里电力电信架空线杂乱无章，四大乱建普遍，街区破败，广告、电招、空调、室外机等横七竖八，车辆随意停放，交通混乱，部分历史建筑局部破损或被改建，风貌不再。家住西打磨厂214号院66岁的王培英说：“农村人来了都瞧不上，说新农村建设都这么多年了，你们这儿怎么还这么脏乱差呀？” 从2005年到2015年，东城区用了10年时间完成疏解腾退工作， 八成居民外迁，为城区功能提升留出空间。2015年启动了西打磨厂街的整治修缮。市政方面进行了电力、电信、排水、燃气、路面铺装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实现了架空线入地和雨污分流，拆除违章建筑，对绿化景观照明视觉系统进行设计，设置了石凳和花尺座椅，舒适的胡同又回来了。光有这些还不够，为了恢复胡同街区的商业活力，西打磨厂街在改造修缮过程中拿出7个有保留价值的院落，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建筑设计师进行改造，赋予他们新功能，引入科技和文化创意企业。 当代设计师遇到胡同老院落会有怎么样的惊喜呢？220号院变化最明显，院子的外观和结构并没有改变，但是院子各处的墙上从屋檐往下挂上了具有艺术气息的金属花格窗，像是为灰色的建筑穿上了银白色的镂空纱衣，别有一番味道。走在院子里，脚下都是石子路，让人意识到青砖灰瓦下的胡同院落在悄然变化。室内空间原有的隔断已经打通，重新设计，方便现代办公。这是日本建筑大师的作品。218号院的玻璃门上写着和院二字，走进去，玻璃幕墙、落地窗、走廊，完全是现代化的办公空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院子里屋顶上不锈钢材质的气泡造型，既有设计感，内部还是实用的办公空间。这是国内知名设计师马岩松的作品。 这样的大师院一共有7处，院子之间还把原来彼此隔断的夹道墙打通，连成走廊，串联起每个院子的门，为在这里的人们彼此交流、思想碰撞创造便利。居民王培英说，头顶没有乱七八糟的架空线，天变大了，违章建筑都拆了，路变宽了，路边又种花又种树，环境好了，进来一些高科技有文化的公司，胡同里的年轻人多了，人的素质整体都提高了不少。现在我一坐在门口，经常有来玩的人问这问那，我就给他们讲解，心里特别自豪。老胡同里开启新生活，西打磨厂走在复兴路上。 本台消息，提起大兴区的大低调子，那可是享誉永定河两岸30多年的神级餐馆。小店儿长期客满，虽说只有10多张桌子，但是翻台率非常高，每顿饭都能来个50-60桌。炖调子的原料是猪大肠和猪小肠。吃起来不仅绵软入味儿，鲜而不腥，而且汤头浓而不腻，香醇润滑，再配上点香菜和炸辣椒，吃的时候简直让人有飘飘然的感觉。1985年年底，高家铺村村民张连远退休回家，闲来无事，想要干点什么。他想起在黄村老百货大楼上班时，老师傅教给他的炖吊子做法，于是就租了西永定河大堤上的几间小平房，开启了吊子馆。 当时饭店的名字叫做庐林饭店，因为门店就在大堤上，所以大家习惯叫它大堤吊子。由于味道够地道，一传十，十传百，名声远扬，大兴、房山、丰台都有慕名而来的顾客。后来这条街上的所有饭店都做炖吊子，但还是老张的吊子馆生意最好。随着永定河大堤的拓宽，吊子馆在2003年搬到了后新庄村，就是现在大兴一直对面的位置。虽然不在大堤上了，但是大堤吊子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张连远的女婿尚春清说，这吊子每天早上6点开始炖，微火1小时后放料，再用大火炖1小时，就准备中午上桌了。吊子的价格也从最开始的几毛钱一碗，经历了2块、6块、10块、12块、18块，再到现在的22块，都是因为原材料不断的涨价。现在一碗虽然卖到了22块，但也就挣2块钱。 张连远的三个儿子都传承了老爷子的手艺，每个人都开了个大低调子馆。除了和尚春清合开的这家，另外两位在金梁路廊筏也都开了店面，目前只有廊筏店仍在营业了。2017年8月，黄村镇启动了西片区8个村的拆除腾退工作，大低调子馆也随着停业，享誉永定河两岸30多年的神级饭馆就这样和大家说再见了。记者在与尚春清聊天的过程中，还有好几波食客登门，得知关门了，都一脸失望地问要搬到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尚春清表示正在寻找合适的地点，有机会还会把大低调子馆开起来。尚春清说，好这口的朋友请耐心等待，再见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见，希望能让大家早日坐在全面升级的大低调子馆里，再吃上一碗老味道的炖调子。 本台消息，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市民骑自行车出行越来越方便，有不少被主人遗弃的自行车就变成了僵尸自行车，长期无人使用。这两天记者就跟着大兴城管林校执法队来到地铁4号线大兴段站点周边，对僵尸自行车情况进行了巡查。在4号线黄村西大街站口附近，记者看到在大兴区医院的围墙上有几辆淘气的自行车挂在医院围栏的墙头上，自行车已经锈迹斑斑，有的车圈已经变形了，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了。 在周围打扫卫生的大妈说，地铁周边有不少僵尸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有些座子都没了，有的车圈也变形了，被人遗弃在这里很久了。这几辆爬墙头的自行车不知道是谁把它们挂在医院的围栏上的，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队员来到了4号线黄村火车站，这里又是另一种情景，地铁站口已经被共享单车、自行车、电动车包围了。 周围的人行便道上停的都是自行车，盲道都被占了大半部分，路过的行人在狭窄的空间通行，有些共享单车甚至被随意的扔到了绿化带里面。城管队员孙雷说，这些自行车都是早高峰上班换乘地铁的市民骑过来的，其实在地铁站边就有一个自行车停车点，里面划分了电动车停车区和自行车停车区，而且设置了立体自行车架，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图方便，随便把自行车停在了路边，锁上就走。 记者看到在自行车停车区里，一层基本上已经停满了，二层的车架只有几辆自行车在孤零零地停在上面。看着被共享单车包围的地铁站，记者感到大家最后1公里的出行问题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共享单车的有序管理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天大兴城管林校执法队总共清理了100辆废旧的僵尸自行车，城管队员也倡导市民，在您骑着共享单车享受着便利的同时，也为这个城市的静态交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开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哥， 小记者赵卓宏， 魏元瑞， 小记者陈梦强， 黄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 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第二小学的小记者刘佳琪。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盘古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孙俊成。 哎，孙俊成，这是你第一次来到电台的录播间录节目吗？ 可不嘛，这还真是我第一次来电台呢。这直播间，这话筒，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太新奇了。 我也是呢，能来电台录节目，给我们这些小记者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不过我听说最近电台的叔叔阿姨又举办了我爱我美丽的家乡系列采访，在第一期活动中就有几名幸运的小记者跟随电台的大记者去到了魏善庄镇的半壁店村进行采访。 能跟随电台的大记者外出采访，那一定很有趣。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去到现场的小记者们发回的报道吧。 新闻快播报。 大家好，我是大兴九小的小记者郭嘉玲。2017年9月15日，我参加了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大记者小记者手拉手最美家乡系列采访活动，来到了位于大兴区魏善庄的泰迪小镇。我们走进泰迪乐园，一同体验了快乐、绿色、分享、开放的田园低碳生活。在乐园的各个角落都遍布着泰迪熊的影子，童话王国和美丽乡村的完美融合体现得淋漓尽致。听乐园里的老师介绍，泰迪乐园是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重点建设项目。乐园中的所有房屋都不再采用烧煤取暖，而是充分利用古老民居的特点，引入高科技手段构造保温墙，实现了冬暖夏凉，把天然空调发挥到了极致。这简直是太酷了，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下一次的寻访。 校园内外。大家好，我是大兴二校红通快讯小记者刘佳琪。为全面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自理能力，发展核心素养，学校组织三年级同学开展行走的课堂西安研学实践活动。今天我们将对参加研学活动的部分同学和老师进行采访。宋阳同学你好，请问你在这次研学活动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们在研学的路上了解了远古时代的蓝田猿人，新石器时代的养运文化，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汉武帝建立大汉王朝，到影响深远的盛唐文化。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国际友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在展柜前流连驻足，一股自豪感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李新月同学你好，请问在这次研学活动中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这次研学西安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美食天地，吃的是羊肉泡馍、凉皮儿，羊肉泡馍肉烂汤浓，肥而不腻，香气四溢，凉皮儿皮滑鲜嫩，咸辣爽口。 顾老师您好，您觉得在这次研学活动中同学们的表现怎么样？ 第一次带着孩子们走那么远的路途，孩子们给我们无限的惊喜。坐车参观时他们整齐安静，文明有礼，就餐时互相关照，节约粮食，生活上自理能力很强，个人物品收拾得井井有条。孩子们在实践中触摸历史，感受中华文化，在独立生活中体会家长平时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短短的五天，孩子们在研学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大兴区盘古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王维。在这金秋送爽、隔海如潮的季节里，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到来之际，听听我们的同学们都有什么规划呢？李梦涵，你好，马上国庆节就要到了，你想怎么度过呀？ 想和爸妈旅游一次。 嗯，想去哪儿旅游？ 上海迪士尼，因为以前想去迪士尼的话还要去日本和香港才有，现在上海就有了。 我的父母很忙，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时间陪我，这个假期应该还是我自己在家待着吧。我想在家里画一张手抄报来纪念中国成立68周年。 我想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我记得每年电视里都会播出很多和我同龄的学生和少数民族的小朋友去看升国旗，我也一直很想去。我又是国旗班里的一员，想学习标准的升旗。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雷。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大兴区第二小学的刘佳琪、刘佳瑞、柳卓然，还有来自庞各庄第二小学的孙俊成、李默涵、王维。欢迎你们，孩子们。今天我知道你们也是带着不同的观点来到了我们的新闻议事厅。 我们是把网络用词放在作文中，我们是鼓励的。 啊，鼓励网络用词放到小学生的作文中。咱们反方的观点呢？ 是网络语言不应该放在小学生的作文中。 网络语言不应该放在小学生的作文中，你们是反对的一方。好，那咱们的辩论会呢就正式开始，有请咱们正方的小记者先发言。 我们正方呢觉得这个小学生写作文的时候会比较枯燥，如果放进网络用词的话会让作文更显得诙谐幽默。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的小记者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在我们调查中的一位王女士说，她的女儿一回家就上网，并且和父母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她的日记中还经常出现网络语言，如拍砖、灌水等，这些网络语言都不是诙谐幽默的。 反方的观点是一些不好的网络语言会影响小学生跟家长的沟通，而且也不适合写到小学生作文里。好，两方的小记者呢都已经陈述完自己的观点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自由辩论环节，由我们的正方小记者们先开始。 我认为网络语加入作文中值得提倡，因为网络语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就是一种文化。它之所以会成为流行语，是大多数的人在用它，它产生就等同于过去产生的流行语一样。我们用的流行语就是从过去产生的，就像过去的赤色演变成今天的红色，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件东西。但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本身的特点，语言发展就要适合当代的需要，它们是互相联系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创造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使用网络流行语，但是它的前提是积极的。 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造就了许多优美的文字，但网络语言如此简单草率，不就糟蹋了中华文字的美感了吗？青少年是正在接受教育的阶段，如果长期的使用网络语言，就会自己对语言的感悟能力下降。如今的网络语言可以说是充斥着轻佻粗俗的语言，像 TMD、WBD、PNQS 等随处可见。我们可以通过谷歌进行搜索，发现包含 TMD 的中文字眼的网页有521个。可是这 TMD 这个词语可是被鲁迅先生当年讥讽为国骂的。 我们想要加入那些作文中网络语言的，必须要是文明的、阳光的，而不是你所说的那些不是特别的文明。 什么是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就是在网上发源出来的，在网上用的语言。既然是网络语言，那就仅仅在网上用吧。如果用到作文里面呢，未经过指点的人或非网络人是听不懂的。 我认为如果是网络语言的话，它是叫网络语言是由于是从网络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它不代表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以用。 古人云，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小学生的习作也要取法乎上，讲究学习高品位的规范语言，因为儿童正在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那样随意不规范甚至粗鲁的网络语言就是小学生们可以学习的样板吗？那规范美丽的白话文才是学生们模仿的上上之法啊。 那我们举个例子，一个窘字可以这么如神地表达郁闷、无奈、可怜，而且是全民网络时代之前可以吗？我想问一下，有哪一个语言的规范是一成不变的吗？就好比小孩不断的长大，他所穿的衣服尺寸也会随之变大，语言规则也是同样的道理，任何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网络语的表达不会消灭旧有的表达方式，只会丰富。 网络语言是学生在不断的复制，但是如果是用中国的那些成语来讲的话，比如行为形容一位帅哥的话，那得有多少的特别特别的丰富的特别形象的词。网络语言就是只能不断的在那粘贴复制，而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可以层出不穷的那么的说。网络语言是一种小圈子语言，是一种不被推广的语言，它对小学生使用中国文字有很大的影响。在网络语言中，绝大多数词语对很多人都是非常陌生的，所以网络语言是对小学生使用祖国文字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网络语言不可以进入小学生的作文。 可是它的前提应该是积极的，总有一些网络流行语是好的，不像你那些说的什么 TMD 的那种。 那如果运用了好的语言，那网络语言不通用啊，比如说我们的家长，比如说我的妈妈，我用一些网络语言她就会听不懂，而我们在作文里面用的话，老师也不一定能够看懂啊。 我一开始已经说过了，我认为网络用语叫网络用语是因为它源于网络，但是它可以用在现实生活中。 用在现实生活中，网络语言都是一些用数字和字英文字母混在一起的网络语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学中文呢？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学数字和英文的字母呢？数字是可以用，但是你不能丢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长期一个浸染在网络语言中的小学生，那他能还可以有效地继承中国的文化吗？ 好，孩子们，刚才听了你们的辩论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其实你们也非常棒啊，有一些论点，我之前都没有想到，你们今天也提到了。我在这儿呢，我们先不着急下结论。其实我想很多辩论的题目它是没有结论的，能够更多的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对自己、对他人、对我们的环境、对未来的一个思考，那么这才是它最大的意义。 其实我想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它都会有它好的一面，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一面。那么我们呢，今天通过这个辩论也好，讨论也好，我们看到了它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了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消极的一面。那我们作为小学生也好，作为未来的文化的接班人也好，我们就要有自己的一个良好的判断，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语言文化才能更加健康，并且是长远的发展。 今天经过这场辩论，我发现就是说，所有事情还有所有的道理呢，就是说都没有绝对的事情，它只是都是取决于我们人自己的看法， 就是取决于我们的主体人会去怎么做，怎么去选择，对吧？好，你们今天表现太棒了，谢谢你们，给自己点掌声吧。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到录播间，跟我一起分享你们的观点，跟我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小记者大世界，再见。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